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每天带来一本书，和不同的人讲述不同的故事，感受不同的不同的人生，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在聊今天这本书之前啊，我想给大家先讲一个故事哈。有这样的一个小孩，他叫天天，自打上学开始呢，他读过5家幼儿园，读过多家学校小学的一年级，去外地呢也读过特色的小学一年级，由一年级又辍学啊，后来到退学哈，在农村生活了4年，读过郊区的私塾小学，回城插班读公立的小学。应该说这个孩子经历是非常的丰富哈。为什么到最后依然没有读下这个学校呢？我们先来听听哈，咱们很多听众对于这个现象是怎么看的。 是不是因为太任性，然后在学校里面可能就待不下去，或者是学习上跟不上学校的进度？ 你觉得父母有责任吗？ 应该有一部分责任吧，但可能不会是全部责任都在父母身上。 孩子个人有问题吧，家长的教育有问题，因为他读了那么多学校啊，可能跟学校没有关系吧，或者说受过什么创伤啊，或者性格呀，都有可能，也许是跟人相处的问题。 你觉得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最重要的是给他什么？ 我觉得父母负责任不是说让他吃喝很享受，而是让他怎么样会学会自己学习，自己生活，独立的自己。 好，咱们刚刚听了很多听众哈，对于这个现象是怎么看的哈。咱们今天先来推荐一下这本书哈，这本书叫做《下乡养儿》，就是讲的有这样的一个孩子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故事。十几年来应该说天天的父母一直在探索该如何教育孩子，所以说母亲冯丽呢就带着这个心理有疾病的孩子呢走进了农村，然后开启了一段拯救之旅。作者用文字的记录呢讲述了这段乡村生活的点点滴滴的故事，观察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发生了很多细微的变化，将看到的所感汇集到了这本《下乡养儿》当中。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出了这本书的作者冯丽丽，还有这本书所在的这个新兴出版社的编辑珊珊。首先欢迎两位的到来，欢迎你们，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这本书《下乡养儿》的作者冯丽丽。 好，珊珊。 大家好，我是新兴出版社的编辑珊珊。 这本书其实刚刚我大概跟大家聊了一下哈，到底讲的是什么？其实应该说是丽丽，她的亲身经历哈，讲的是自己的女儿天天的故事，是吧？ 对， 先跟我们听众说说哈，当时怎么想到说要带孩子去农村呢？去乡下生活？ 因为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因为天天她换了好多学校，最后还是辍学在家。我们在家里的话，尤其是在楼房里，生活非常单调，因为不上学呢，也没有小孩玩，所以最后有一次我们遇到一个老师，他就建议我们到农村去，那样天天的生活可以更丰富一点。然后他说他也有一些经验，可以帮我们照顾一下孩子，教育一下孩子，所以我们就接受他的建议，搬到乡下去了。 这个老师是不是那个乔老师，书里的那个老师？ 对，他就是乔老师。 而且这个乔老师之前是怎么认识他的呢？ 就是我们因为孩子辍学啊，我们也非常担心，所以就参加了很多的班儿， 然后在一个 培训班里、 培训班上认识的。 嗯，这乔老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嗯，他是很善于思考、善于读书，而且他有很多年的幼儿园的经验，遇到过很多就是比较小 的 孩 子， 对，所以比较有经验。 嗯，这个一会儿咱们再说说这个非常神奇的乔老师哈。咱们先来继续聊聊哈，就是后来带着孩子就去了乡下哈。你们去的这个乡下之后，因为毕竟说你们之前的工作是在北京，在城里哈，孩子的教育也是在城里，而且我听说天天的这个学校是特别的好，芳草地小学就在咱们旁边哈。应该说很多的小朋友都特别想去这个学校，包括一些家长，可能都托关系找人，希望能够到这个学校里来上学。再就是你们住的那个地段也听说是全北京，拍很多偶像剧都会去的这个地方哈，东大桥的世贸天街是吧？为什么会举家迁到乡下去呢？当时有没有考虑到压力？毕竟工作当时也是辞了是吧？跟您的先生一起。 这个是有一点，但是也不是说的那么夸张。我们虽然住在东大桥，但是只是一个60平米的小房子， 嗯， 然后我们是很普通的，也没有什么很高大上的工作，而且我们的孩子因为是很明显的没有人玩，不能上学，经常爱哭，又很孤单，所以我们到乡下去生活一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并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决定。 嗯，所以就去了乡下。去乡下，这个吃喝住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这个刚到乡下的时候，我是3月9号。 哦，几年前的3月9号。 2009年。 嗯，当时农村就是现在这样的温度，就是乍暖还寒的，然后晚上非常冷，早上起来水还结冰。 嗯， 我们做饭呢，他院子里有一个大柴锅，要烧柴火。比较艰苦，但是也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在城里住在我们那个60平米的12层的小楼小房子里头，每天是非常单调的。 嗯， 每天太阳升太阳落，我们都在屋子里转腰子，也就是跟他念点绘本啊，玩玩捉迷藏之类的，是很比较无聊的，所以到乡下去是非常新鲜的。 嗯，然后孩子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天天 他就非常的高兴，因为我们选房子的时候也是很精心的，我们选的是村子最旁边的最西边的房子。 嗯， 我们选一个门外一定要有田地， 嗯， 还有树林，不远处还有河流。 嗯， 然后我们答应天天的到乡下去一定要养动物。 嗯， 我们 还喜欢小动物。 对，第二天房东就送给我们一只兔子，因为当时还没有什么动物可卖的时候。 嗯， 所以天天看我们一起，首先捡柴火生火做饭啊，然后到田野里头去逛啊，去喂兔子啊。 嗯， 走路走到河边啊，每天走两趟，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活动，是非常开心的。 嗯，他之前没有过反抗嘛，因为要搬家，然后要去一个农村，然后他可能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是不是？ 那倒不是，因为我自己是农村的。 哦。 从小的话，每年都会带他回我老家，他对农村生活其实是比较熟悉的。 嗯，对，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障碍， 嗯、 就是带他去了之后，他的内心。 对。 嗯。去了之后，大家特别关心哈，就是说这个天天有哪些变化？大概是去乡村住了几年。 在乡下一共待了4年。 4年，这4年大家都很好奇在做什么哈。 嗯， 因为你跟先生是没有工作了是吗？ 对，我们两个就是给出版社和杂志社做兼职的校对。 嗯，就是收入可能也微薄一些， 但是还好了。其实这个故事没有那么凄凉，因为我们搬到农村去以后， 嗯， 我们就把城里的房子出租了。 哦。 然后大家也知道北京的房价是比较高的。 哦。 所以其实一直到后来天天上私塾的时候，像学费和生活费用都是 可以， 基本就是可以 支撑的， 平衡的。 嗯嗯。 天天在乡下的话，一开始是养动物，不久我们还买了小鸡、小鸭、小鹅。然后村里有放羊的，他看见那只特别可爱的小羊， 嗯， 他还想买，我们就给他买了。他每天放羊， 嗯， 所以这个生活其实是 挺丰富多彩的、 嗯、 而且乔老师还教他做一些家务， 嗯， 教他做饭呢、啊、我教他洗衣服，他还去买菜，后来还扫地擦桌子洗碗， 都自己做， 喂那他买的动物们扫屎啊、 嗯、 喂水啊喂食啊放羊啊，最后就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嗯，他大概养过多少种动物，多少只？ 啊，我想想，鸡是十只，我们非常幸运买了十只鸡，他们都长大了，而且最后是八只母鸡两只公鸡，特别好，秋天生了很多蛋。然后是三只鸭三只鹅一只羊，先后的话我们的狗我的可能都先后有五六条狗，后来我们还养了猫养了鸽子，还有什么呢，我们总是养了很多的动物、 嗯、兔子是吧，我记得 兔子兔子， 大家能想这一个小院里够热闹的哈。 对，还有狗， 十几种动物、 嗯、 然后有各有若干只。 对 对, 对，这些全是天天自己来打理的呢还是你们也帮忙？ 一开始其实我这书里最主要就是写刚到乡下前三四个月的事情，在这个书里头呢全是有天天来打理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在故事的最后其实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最后我们就全家一起来打理。 嗯， 在未来的几年里头都是全家一起， 嗯，一起来打理。 对， 之前我看书的时候看到好像说天天一开始自己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你的要求还是挺严格的，就是说孩子养小动物可以，但是必须要自己来带来养，包括给小猫小狗还有这个什么鸡鸭呀，这个喂食每天要定量喂，然后按时按点的喂，而最重要的呢打扫卫生是吧，这个猫舍狗舍都需要收拾一下嘛，也都自己来是吧，当时你是约法三章了是吗？ 对，一开始的话要求非常严格的，这是乔老师的建议、 嗯， 他说呢，天天这个孩子之所以就是在上学这个问题上遇到那么大的障碍，那么脆弱啊，那么焦虑和恐惧、 嗯、 主要是因为他特别缺乏生活的这种锻炼。 嗯， 所以说到乡下以后要多给他一些事情做，尤其他喜欢的事情，比如说养动物是很喜欢的事情，那么就是这些养动物的所有的工作都由他来承担。 嗯， 对他是非常好的锻炼。 嗯， 所以就在书中写的这几个月的话，天天实际上非常严格的做到了很多的事情，比如做饭，每天中午给我们做一顿饭， 每天中午做， 一直坚持了三四个月。 哦，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就是在乡下就不上学了是吗？ 对， 哦， 他是辍学很久，他六岁一年级上学几天就辍学了。所以我们下乡的时候他八岁，一年半多的时间都在家里。 嗯，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孩子，之前刚刚你看我在节目开始之前我采访了一下很多人，就问说为什么这个孩子有这么多的教育经历，为什么一直这个学没有上下去，很多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哈。有人说孩子本身有问题吧，是不是他没法跟这个周围的小朋友合群儿啊，他是不是这个本身性格上啊或者各个方面有问题，还有的说家长的教育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问题？后来你们反思过没有？到底是因为什么孩子就是没有，这个在城里待下去，然后就是你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来教育孩子？ 哦，我反思一下的话，应该就是各方面的原因都有。 嗯， 一个是父母的教育有问题，尤其是我当初的话，我自己就是非常焦虑、非常恐惧、非常脆弱的，有很多的心理创伤。然后呢，当然其实孩子本身也是一个因素、 嗯、 他就是天生是比较敏感、 嗯、 比较聪明，然后他可能受我的影响比较大。 哦，就是父母可能给孩子带来了一定的性格上的影响，所以他在学校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是吗？反应很强烈吗？上学的时候， 因为他幼儿园换过五个，在幼儿园里反应就非常强烈了、 哦、 所以到了就是特别紧张，上幼儿园的话都特别紧张，在幼儿园基本上就是那种，可能大家可能你听说过一些小孩就是在幼儿园不敢说话不敢动，老师让干嘛就干嘛，看起来很乖其实非常的紧张的小孩， 就有点自闭的感觉吗？ 那是没有的。他到了家里和在我们院子里的话是非常的好 的， 而且是、他是非常聪明伶俐的孩子。他这个紧张就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我的心理对他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他天赋的一个气质，是比较的敏感，对周围的环境是比较 排斥。 不排斥，他现在是非常好的孩子，他就是比较敏感，比较警惕性比较高的孩子、对陌生的环境比较 慢熟 慢 热。 我们大家知道，对，有的孩子就是自来熟、有的孩子就是在生人面前特别的， 对， 尤其在熟人方面可能还比较笨拙、 嗯、 见了生人反而是非常放得开那种啊、像演员那样的素质。但是我们孩子可能就是也是有点内向吧，可能，所以在幼儿园这种情况非常严重，换了五个以后更加强他这种紧张，非常紧张。所以小学那个只是一个结果，他只上了两个星期而已， 哦， 就辍学了，就退学了。 所以后来就带着孩子到乡下去了。根据这个书里的这个乔老师的建议哈，去了乡下。刚刚说到说养鸡养鸭养鹅，养了很多小动物，你对他约法三章。孩子之前有过这个请求你们帮助吗？或者有过一些反抗吗？ 当然他从开始应该就是不是太愿意做的。不过因为这件事情做起来其实还是挺有成就感的，因为小鸡一天天长大，从买回来的小鸡仔儿一点点长出翅膀，到最后还能生蛋，公鸡还会打鸣，这个成就感是非常大的，所以他还是坚持了下来。 坚持下来。在这过程当中你发现孩子有哪些变化？ 就是他胆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心里也越来越强壮。比如说他自己去商店里买东西，他就经常的去，有时候还跟人家讲一下价钱，有时候钱带不够他会想个办法，总是 赊账是吧？ 这跟以前特别不一样是吧？以前可能 他以前就是紧张。其实这也是我的一个问题，不是说他有什么自闭有什么，他就是紧张，就是不敢做不敢说。但是在农村的话，尤其我们邻居家有个小男孩，比他小一岁，两个人是好朋友，大家一起出去玩，一起去买东西啊，他可以看到这个生活的经验就慢慢积累起来了，就越来越胆大了。 对，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影响哈。 对、 对，后来这个天天就完成得非常好吧，家务也做得非常好。 对对。 这种感受是在什么时候你发现发生了变化？ 我们3月9号下乡了，然后大概是5月5号左右，有几天我必须进城来校队，然后他爸爸正好出差了，那大概是3-4天的时间，我白天进城晚上才回去，他一个人在家里自己给自己做3顿饭，洗碗，照顾所有的动物，而且我晚上回去比较晚，他给我留饭，而且天很黑，他一个人待在家里他也不害怕，邻居也就是我们房东奶奶让他去他家他都不去，他就一个人在家里。变化是非常的大，非常淡定了已经。 非常淡定。淡定姐呀、 对呀、 都做什么饭呀？ 他做的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墙外头就是田，就是菜地嘛、我们跟房东也是我们邻居一起种的，邻居家和我们家长什么他就摘过来来炒什么，放点葱、或者说什么都不放就拿油炒一炒。 哎，我听说好像书里还写到会做排骨是吧？ 对，肉也是这样的。 会做鱼。 对，这都 是 大菜。 对对，还是挺复杂的。 对，这不是一般小朋友能完成的这个工作量、 不是说下个面条 什么的。还要自己生火，自己捡柴火，自己生那个大柴锅。不过也是我们教他的，也是都是比较一样的，不管是什么肉放上去，反正都是那一套。其实味道也是一般般。 但是我觉得就是孩子，他那时候多大？ 8岁。 8岁这样已经很 不简单的，很不错了 ，真的很不简单了。 是， 对。后来他是慢慢形成习惯了，是吗？就是照顾别人，照顾自己的生活，独立。 也不是，因为他毕竟是个小孩子嘛。到后来的话，这种事情越来越多，鸡也越长越大。然后做饭的话，他做了几个月以后也越来越烦。因为后来还要洗碗，还要扫地。 你让他全干呀？ 从买菜开始都做。 你真够狠心的。 是，当时是够狠心的。 就是真是人说那个 虎妈，你真是那虎妈。 这个其实主要是、哦、确实是乔老师的一个指导。 哦， 对，然后但是当时冯老师是比较听 乔老师的话。 对， 你当时作为妈妈有没有想过乔老师这样科不科学呀、啊？他对不对啊？会不会对孩子产生心理上的一些阴影啊？尤其这么这么严格。 冯老师有很多心理挣扎。 对，就是你是怎么想的当时？ 当时就像您说的这些挣扎，每天都在进行，到底对不 对 啊？错不错啊？会不会留下心理阴影啊？ 嗯。 但是因为我自己换了，给孩子换了5个幼儿园，甚至都跑到外地去，然后后来在家里又待了1年半，我自己其实也试了各种各样的办法，都没有什么效果，有的甚至是越来越差。现在因为很明显，天天的进步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就是尤其是我吧，天天爸爸其实是比较反对的，尤其是我就说试一试吧，按照乔老师的教导来试一下。 爸爸什么反应？当时 爸爸就觉得一个小孩子不用做那么多的事情，玩得高兴其实 最重要。 对，在农村来，尤其有小伙伴去玩一下是比较对孩子成长有利的。 但是你们还是觉得应该试试乔老师的方式，也许会有作用，所以就在这样的说服下，你们就开始严格要求。 对对、 说到乔老师，确实他是一个，我觉得在这书里挺传奇的一个老师哈，非常严厉，而且什么都是约法三章，非常严格。对于天天的这种教育也是什么都让他自己做，而且我感觉到就是他好像是一个。特别有主意的老师，就是一各种问题哈都是有求必应，特别神，是吧？你有这种感觉吧？ 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是我一直说自己和我老公是菜鸟爸妈嘛，所以呢他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神的，我们问的所有的问题他有都能有一套逻辑性很严密的有强大的理论支持的回答，给了我们很多的心理安慰。不过也是在书里的结尾，就是大家能够看到的。实际上养了一些时间，就像游泳一样。以前我们全家都在岸上看别人游泳啊，不敢下水。结果自己下水游了一圈以后，然后教练一开始可能教的是这么姿势，那么个法则。游了一圈以后，其实有点不想不听教练的了，因为自己觉得他那换气或者说他那个那个蹬腿好像不太舒服，好像。游得不太快那样子的， 对， 所以在结尾其实我们也否定了乔老师的好多的做法。 哦，所以就是其实乔老师他的这个做法也不是说完全都是100%对的，但是至少就是确实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起了很至关重要的作用，让孩子发生了一些变化，也是有可取之处的哈。 对对、 对，我曾经在视频上看到过乔老师的专访，我真的觉得乔老师是一个特别可以说特别牛的人哈， 挺强大的。 对，所以你这本书一开始在这个封面上写到一句话哈，说这个看菜鸟爸妈如何让弱孩子变强大。从前呢我对他细心照顾，但是他没有力量。现在呢我放他一个人在家，他不仅照顾好自己，还照顾了动物和整个家。哎，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孩子特别大的变化。所以今天特别感谢哈珊珊和丽丽带给我们了这么多实用的这个育儿心经。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读书俱乐部。 当我寂寞的时候，其他人并不知道。当我寂寞的时候，朋友在一边笑。当我寂寞的时候，